小家就是抽地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当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持期限是永远。 走到海角天边，偶尔像从前，微微成长的酸和甜。我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心甘情愿，全世界走一遍，不忘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为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走到海角天边，偶尔像从前，微微成长的酸和甜。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心甘情愿。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围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全世界走一遍，不忘来人间兜一圈，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围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嘿，全世界走一遍，不忘来人间兜一圈。 个人悠悠荡荡，没有特别方向，一幕一幕的过往还舍不得遗忘，不知觉又走到这个熟悉海岸，假装你在我身旁，海浪亲吻着沙滩为我制造浪漫，曾说一起去流浪，流浪到海角另一端，连天空都在笑着，我太天真，不是都说好我们不会改变，你曾写下的诺言我深深刻在心里面，等待你会出现，海枯石烂的天，连世界都在看着，我太天真，不是说好要爱到最后一天，收集所有的思念，那是我唯一的眷恋，让爱随风漂流，飘向海的在一个人流浪，流浪着失去了方向，连天空都在笑着，我太天真，不是都说好我们不会改变，你曾写下的诺言我深深刻在心，改变 I'm gonna pack up my bags and I'm gonna go away. I'm gonna split, I can't stand it. I'm gonna give it up and quit, ain't never coming back. But before I get to going, I got to say, there was a time, old woman, when you used to shake it for me. But now, all you do is just treat me cold. Ain't gonna take it no more, gonna walk out the door. Lover, lover, lover, you don't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 No good no more, more, more, more. Lover, lover, lover, you don't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 Yeah, yeah, yeah. Well, I'm waiting lover, for you lover, almost lover, every night. You don't treat me and no I'm hurting good no more. So bad, cause you don't treat me right. 情的任性，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太多玻璃 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丢给我吧。的烟火我会替你都赶走，灿烂的言语只能点缀感情，如果我沉默因为我真的爱你，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 跳。 又换着风格，谁懂你表情冷漠，内心却火热。睁开你的眼眸，甩掉那没用的承诺，充其量不理他，别管他是谁，存在的光芒在闪烁，快门在捕捉。别管他是谁，我跳我的一秒不错过，冠军属于我，你不是乖乖猫。猜不透，想要赢的所有心态好，美丽重新塑造，猜不掉，健康肤色完美的线条，就跟上这步调，没无可救药。猜不透，想要赢的所有心态好，美丽重新塑造。 伤心，我思念的岛屿。

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那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如果人每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一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那天。别怕太快乐。怕失去我 路上再多崎岖，我有壮志雄心，就算跌倒也不在意。世上再多风雨，我有壮志雄心，勇敢面对不会逃避。 Go Go Go， 秀出新的自己，我拿出一颗炙热的心，梦一点一点一滴在我心头累积，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再多崎岖，我有壮志雄心，就算跌倒也不在意。世上再多风雨，我有壮志雄心，勇敢面对不会逃避。 Go Go Go， 秀出新的自己，我拿出一颗炙热的心，梦一点一点一滴在我心头累积，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谁也不能够要我放弃。 是我最好的掩饰。